古人的尸体， 对，叫木乃伊， 那得叫姨奶。 唠你姨奶呢，姨奶可硬实了， 是吗？ 再看妈，你炖着鱼。哎，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？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。哎， 这个木姨奶啊，不是，那个木乃伊啊，3000多年的木乃伊，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。 什么叫赝品？ 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赝品。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？ 对， 我赶紧送水去吧。 爸，你老忙啥呀？ 您别急，我呀给您买瓶酒，咱爷俩喝点，好不好？ 我去拿酒啊。 喝点酒， 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？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，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？ 你别往上那上唠，你说点别的。 说点别的行吗？ 行啊，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。来，您坐。来， 太厉害了，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。咱刚子，你看我这人真，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？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？ 来。喝酒 爸，爸喝酒， 来 喝酒啊，爸。 哎，喝。 爸，我 粥了， 我粥了， 你能干吗？ 我干了，我陪我爸。 哎呀，我儿子酒量见长啊。 我没量。 再来点。 我就是陪我爸。爸呀，哎呦。 嘿，忙啥呀？慢点喝呀，来。 那我还干。 哎呀，又干了。 哎呀，我爸海量， 少来吧。 哎呀， 你看喝酒快。 哎呀， 慢点喝嘛。 给我倒上吗？给我倒上。 慢点。 爸，别着急啊， 慢 点。爸，你让我说话，啊爸，爸呀，千言万语，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。 不是， 断了。就是你对我老啊，不是，咱怎么说？哎呀， 都在酒里吧，你个 别说，就 又干了。 哎呀， 再来。 哎呀，我爸， 哎呀，我得送桶去了，要不出不去了。 嗯，爸，不着急吧？爸，你 哎呀妈，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。 爸不是啤酒，爸干的， 是不是喝多？ 这是洋酒 啊。我见过啊，你别笑话我啊，我也是有身份人啊。告诉你，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，我就喝这种酒。 是啊， 我往那一坐，我说上酒啊，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，我说多少钱？她说1880。等会我你开吗？我说开，她砰就起开，我说你开玩笑呢吧。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， 谁请我呀？ 是， 都把我搬我走了。这什么酒这么贵？他说这是人头马面。 不是，人头马没面。 是，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。 爸太幽默了。 我说老弟， 爸， 今天咱俩尽兴。 尽兴。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，老弟。 大哥， 不是。爸， 你俩整的啥辈儿啊？ 爸，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。 我跟你说，爸，我爸这是幽默，知道吗？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，我给您送个礼物，您肯定喜欢啊！哎呀，我爸太可爱。 你可以走了。 不是我接受感谢吗？ 你走。 太好。他不来谢我来了吗？你咋忘了啥事儿了？ 帽子摘了，戴这个。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，你留着吧。 妈，我爸 你留着戴。 我妈高兴，我爸 高兴。哎，戴上。哎呀， 再见了， 西部牛仔。 不对，西部牛仔得有皮靴。 有 。别给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。 你留着穿。 我爸高兴，我爸。 外国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。 爸。多大脚？ 你多大鞋吧？ 我41的。 你多大鞋？我多大脚？正好。 穿。 他穿不了。 穿不了。 踩。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。 好。 你看，那脚后跟还搁在外边逗肉呢，你不行了。 哎呀，穿几年就下去了。 哎，太好。 哎，这回咋样？ 挺好。 我要送水，我攒钱，我高低买个皮夹子。 有，我这皮夹子，这点来。 你这个你穿。 我爸高兴。我爸高兴。 不是，你都给我了， 全套的，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。 哎呀，